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九二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嫣然，嫣然你好。 周杰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我们中国人生活当中呢，油是非常重要的， 首当其冲啦。因为你看我们一日三餐当中煎炒烹炸这几种烹饪方式可以说是样样都离不开油。 嗯，那用什么样的油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哈。 当然了， 如果吃不好油的话呢，对你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用油，相信很多尤其是叔叔阿姨年长一些的朋友，经常会看一些养生的节目的朋友，都会有一个记忆，就是很多的老师说了，你这一天不能吃多了，一天只能吃25克左右。 嗯， 但是说句实话，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别说这一天了， 嗯， 经常是一顿饭甚至是一道菜都已经超过这25克的用油标准。 是的，那虽然如此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坚持呢少吃油哈。 对， 但是呢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少吃油的基础上呢，我们吃好油， 吃好油。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食用油当中呢，则首推有着液体黄金和植物油皇后之称的橄榄油了。 嗯，其实说到橄榄油，我要跟大家说到的，它目前为止啊，是我们在世界上发现到的植物油当中，没有比它更适合作为我们人类有对于健康的健康食用油。 嗯，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橄榄油呢，说实话，以前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少吃点花生油， 嗯， 少吃点大豆油，少吃点动物油。 嗯， 其实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要少吃刚才我说到的那几种油？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嗯， 因为油呢，其实它是主要来带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包括脂肪，包括热量，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摄入一些能量， 嗯， 我们怕冷的时候也需要摄入到能量，所以说油不能不吃。 嗯， 但是如果你刚才我说到的那几种，包括花生油啊、大豆油，吃多了，反而它里边有一种东西叫做饱和脂肪酸。 嗯， 那是我们人体代谢不了的。 是， 你代谢不了的怎么办？日积月累的就是形成了一种垃圾，这种垃圾如果堆积到肠胃当中还好，但是常年下来10年20年，如果穿透了我们的血管到了血液当中的话，那这种垃圾说实在的真的是很难排解掉的。 嗯，其实这么说的话呢，橄榄油一直被一些专家啊， 嗯， 和一些这个医生的所提倡哈， 嗯， 觉得它是非常健康的油脂， 对，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备的一款油品了。 嗯， 但是市面上的特别多的橄榄油， 嗯， 咱们也不知道呢哪一款橄榄油呢是好的啊。 嗯，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橄榄油应该是来自于西班牙，叫做特米尔特级初榨橄榄油。 对， 那说到好，为什么好？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油啊，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品牌。 嗯， 因为这个品牌呢，它始创于1863年，大家可以数一数，现在已经是154年的一个历史了， 嗯， 到年底就是155年了。 嗯， 而且这个品牌呢，不光是很多的老百姓在选择它，不 光是很多的欧美国家的一些厨房啊，包括主妇在选择它，甚至于在欧美国家，包括在西班牙当地，有很多的米其林主厨，他们比较推崇和选择的品牌也是我们的特米尔的品牌，甚至在他们的一些分子料理厨房当中也会选择。然后再来，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较真的一些米其林主厨都会选择我们的品牌呢？因为它整个的橄榄油选择非常的精良，我们选择到的是原瓶原装进口的油脂。说到西班牙啊，它是整个在世界上特别重要的产区之一，而且呢，它的出油量包括它的出油的品质也是相当的高的，包括在整个制油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油橄榄果从树上摘下来24小时以后，它可能就会干掉，它的含油量的品质就会没有那么好。而今天我们全部承诺给大家的是24小时之内进行物理冷榨给大家取油。物理冷榨就是没有任何添加，不允许有加热，而且不允许有调和，用到的是头茶油，就像我们在家榨果汁一样的方式把这个油取出来。所以说从品牌到选油的地址啊，包括说我们整个榨油的工艺都是非常讲究的。 没错，应该说今天这个是品牌好产地好，同时又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它的工艺呢也是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现代的哈。 对， 所以大家才能吃到这么好的橄榄油。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介绍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特米尔特级初榨橄榄油。这个橄榄油的话，在市面上应该说是比较贵的， 没错。 但是很多的这个主妇呢，一看到这样的价格呢，就望而却步了。 对。 但是今天我们是以百姓的价格，您可以尝到特别好的油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主品呢是特级初榨橄榄油，西班牙原瓶原装的。500毫升一瓶，一共是6大瓶。另外我们的赠品呢是特级初榨橄榄油香皂一块勺一把。那像这个组合的话，如果在市场上应该是多少钱？ 跟大家可以说一下，这一瓶的价格在我们市场当中大概就是83块钱一瓶。83块钱68就是将近5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而且我也没有算赠品，对吧？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358块钱、买粮油有这么高的一个折扣优惠，真的非常的大的力度。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只要358，大家就可以拿走500多的这样的产品。 对， 而且它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非常有名的。特米尔特级初榨橄榄油啊，而且是500毫升一瓶，6大瓶。 对， 好的，那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实际上呢，现在已经是年底啊，到年初啊这个阶段，实际上各种的这个走亲访友啊都会有。 对， 现在呢，咱们送礼呢都是讲究送实惠啊， 当然 送生活的一些用品是最好的。 对，而且要送一些高品。品质的，其实说到这个橄榄油，有没有发现，其实在20年前，很多中国老百姓不知道橄榄油，然后再到10年前的时候，有人听说橄榄油是健康的油了，但是吃的人非常的少。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橄榄油都是进口过来的，价格很高。然后到3-5年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基本上30%-50%的家庭，都在吃上橄榄油了。 对， 因为老百姓觉得它好了。 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橄榄油， 当然、 都知道橄榄油呢，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油脂了哈，而且对于这个身体的维护呢，是非常好的。 对， 但是呢，由于橄榄油呢，确实它相对比较贵，尤其是像这种西班牙原瓶原装的，在市面上卖的真的挺贵的。 对，但是今天就给大家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呀！ 是啊， 年底走亲访友的时候，又把这么好的油拎去，而且所有的人相信都知道，哇，这是橄榄油。然后一看瓶身，又是原瓶原装进口的。 是的，而且呢，他刚才也提到是初榨橄榄油，因为研究数据表明啊，这个橄榄油呢是适合人体营养的油脂，而特级初榨的橄榄油呢，更是由新鲜的这种油橄榄，它的这个果实直接冷榨而成的，不经加热和化学的处理，保留了天然营养的成分，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呢就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口感也非常好。 没错，它是那种非常清爽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啊，特级初榨还有一个好处，我们说果榨油，其他的油品你可能只能热炒啊，其他的烹饪方式，而今天我们除了正常的炒菜，包括煎牛排啊都可以之外，我们可以直接入口。这也是我今天送给大家一个不锈钢的小勺的一个原因啊。每天早上起床咱就这么一小口，你品一品我们这个品牌的油，你会发现淡淡的橄榄果香，入嘴之后从我们的味蕾当中舌尖一直到喉头，它是非常顺滑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橄榄油除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它有很好的一个维护，包括它里边含有的VE，其实女人都知道VE是什么。 我跟你说，有些人呢就拿这个橄榄油啊就是当那个护肤品来擦脸的。 而且还有一个窍门，就是我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在生完宝宝之后，肚子上会有一些这个褶皱，她就会抹橄榄油。 妊娠纹嘛。 对对，因为它里边 VE 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嗯、 所以今天我们在赠品当中有一个特级初榨橄榄油的香皂一块，它就是用橄榄油来做的、啊、 是没错。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组合咱们再梳理一下啊。 好， 我们的主品呢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嗯、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六大瓶。 对， 另外我们的赠品呢是特级初榨橄榄油香皂一块以及勺子一把，那么市场上要500多块钱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58，六大瓶的橄榄油以及呢香皂啊勺啊你拿回家了、嗯、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橄榄油呢，大家都知道它是非常健康的，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哈。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吃橄榄油的话一定要吃好的橄榄油、嗯、而西班牙的橄榄油呢可以说都是世界公认的哈。 对， 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都非常好，这跟它的这个产地啊、嗯、环境啊、嗯、它的这个工艺啊、嗯、都是有关的。 其实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嗯、橄榄油其实在整个的地中海的沿岸都会有产它的地方、 嗯、 但是西班牙真的是无可比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 嗯、 无论是它的产量还是它的质量来说都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米其林的主厨他们会选择它的原因。还有一点啊，我告诉大家，其实很多的油你拿回来之后首先我们获得了很多的一些认证，包括国内包括国际上的都有。再来呢，本身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我是回族姑娘、 嗯、 整个的瓶身上当我看到了有这个清真认证的时候，也是很多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可以选择的一个原因。 嗯， 您可以选择它。再来啊，这款油因为它的整个的产地包括它整个的工艺的不同，你会发现在每个瓶身上面后边的营养配料表当中写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相当于70%以上的含量、嗯、 所以说它的标识真的写的非常清楚、 啊、非常的清楚。然后这个也是因为呢，上面你看也可以写到原产国真真正正来自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我们的条形码是84开头，也是再一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说国内灌装的、 嗯、 当然更不允许有任何的勾兑的情况，今天就是给大家做到的是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而保质期呢一直可以达到2019年两年呢、嗯嗯、 那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特米尔特级初榨橄榄油、 嗯、 是500毫升一瓶，一共是六大瓶啊。今天呢我们再加赠大家呢就是橄榄油的香皂一块以及勺子一把，一共加起来358，你就拿回家了、 嗯、 其实这么要是平均的话一瓶也真的没多少钱。 对， 可以说咱们用一般油脂的钱呢、嗯、喝到的是相当好的品质的橄榄油，而且是西班牙原瓶原装的。好，我们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橄榄油啊，确实它是适合人体营养的一个油脂、 嗯、 而特级初榨的橄榄油呢更是由新鲜的油橄榄果实直接冷榨而成，不经加热和化学的处理，保留了天然营养成分，它的营养价值更加的高一些。 没错，它里边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一些营养物质、 嗯、 在橄榄油当中我们都可以获取到。 是， 但是问题来了，很多人都觉得那橄榄油是不是只能拌个凉菜呀、啊、只能调个沙拉呀、啊、是不是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方法呢？我告诉大家，想象一下平常我们看到的一些欧美的电视剧，你会发现他们的厨房完全敞开、 嗯、 它不是半敞开，是完全敞开，但是人家平常爱煎牛排他会用橄榄油、 嗯， 包括他们会炸薯条也会用橄榄油，那是因为橄榄油它的烟点非常的高，所以只能拌凉菜，那是对橄榄油的一个误区、 嗯、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包括热炒菜，包括煎牛排，包括炸薯条，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这么做，而且它烟点高，第一不容易起烟，第二不容易形成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嗯、其实之所以原来呢咱们比如说炒菜做饭呀、啊、用橄榄油比较少，就是它的成本比较高，就是分类比较贵， 对对对， 所以呢咱们就说哎呀算了，咱们只是说这个凉拌的时候就可以了哈。实际上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而且呢很多像西班牙特别好的这个橄榄油都进口到国内啊， 对， 所以呢用的人多了它的成本就下来了，所以呢煎炒烹炸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刚才你提到这个橄榄油它的烟点呢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它不容易冒烟的， 不容易起烟呐、啊嗯，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欧美的厨房都做敞开式的。 是啊，是啊。 咱们今天也可以用橄榄油，你可以热烹啊，包括煎炒烹炸呀、啊，都行。 嗯，而且橄榄油呢，它因为它的抗氧化性能非常的高，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呢也是非常的高，因而反复使用的时候呢，仍然能够保证营养的成分，很大程度的真的是保存的非常好，而且呢煎炒烹炸也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 当然了，如果您比如说平时要是这个买橄榄油嫌贵的。 的话呢，这回正好机会来了，您可以多囤一点，没问题的。 当然，而且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日期也都非常的新鲜啊，保质期也够您使的，一直可以到2019年。而且每一瓶给大家做到的都是那种非常高端的，真真正正来自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那种棕绿色的家伙的瓶身，也是可以做到避光储存的。 是的，是的，非常的讲究，而且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高档。无论您自己家里用还是送人的话呢，非常有面子的啊。 是。 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西班牙原瓶原装的特米尔特级初榨橄榄油。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500毫升一瓶，一共是6大瓶。那今天呢，我们是在送给您啊橄榄油的香皂一块以及勺子一把的基础上，我们只要358，都快五折了。 对， 358您就可以拿回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浩然，浩然你好。 好的，主持人你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蒙家家的牛肉粒啊。 是的，那现在的今天假日哈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些这个今天假日还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时候大家都要置办一些年货，要丰富自己家里的果盘了。 对，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家里头呢别是老三样，因为我每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家里无非就是花生、瓜子、糖，没别的东西， 甚至加一点坚果。 然后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可能加点什么核桃啊、坚果啊、 或者腰果 啊什么的。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些啊，我觉得还是很平常的，就觉得绝不算你们家生活富裕了，或者是觉得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蒙家家的牛肉粒。你想想看，这个牛肉粒放到您的果盘当中，我觉得这个价值感就不一样了。 对，咱们再来一点新鲜的啊。 对， 对对。 这个牛肉粒呢，吃起来啊，它既可以当小零食，同时呢又特别的美味啊，而且还非常有营养哈。比如说你饿了的时候呢，你吃几粒牛肉粒哈， 高蛋白， 真的是高蛋白， 低脂肪 啊，低脂肪还特别的管用哈。 对， 同时呢，有时候大家聊天的时候喝着茶水啊，吃几粒牛肉粒啊，也觉得好像特别的自然， 一丝一丝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而且今天咱们蒙家家的牛肉粒是内蒙古原产地直供的，然后采用的是咱们内蒙的黄牛，每一头这个牛的耳朵上都有一个标签，您看到它饲养的整个过程没有问题，甚至于今天选用的什么牛的后腿肉，特别紧实，而且连肥带瘦的，然后包括今天都是这种一块一块的后腿肉，不像是这个其他的不好的一个厂家，它可能采用这个肉馅啊、肉糜啊什么，今天咱们采用都是什么肉块，然后再经过这个几十种的这种中草药啊，进行一个烹调，甚至于在进行这个风干的同时呢，加了一些这个辣酱，也不是说这种纯的这种辣的，是没有秘制的这个香辣酱， 特别适度， 特别适度的，特别好吃的，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吃了一颗想再吃一颗， 没错，确实呢，它这个牛肉粒啊，肉质非常好，选料非常精吧，而且呢，它烹饪的手段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口感非常的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用内蒙古的黄牛做的牛肉粒儿哈， 对， 是蒙家家五香牛肉粒啊，18袋。另外呢，再赠给大家香辣牛肉粒呢，18袋， 满满36包， 36包。 对， 这个36包的话，如果在市场上一包呢，就得是10多块钱了， 10几块钱。如果说36包的话，也 得3-4百块钱了， 得小4-5百。 是， 估计。 但是今天的价格一听，大家就高兴了。 对， 今天的36袋啊，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199元， 199元， 那么也就是说一袋才合5块多钱。 钱， 对 啊，相当的性价比高。 你说咱五块多钱现在能买什么？我觉得，哎，一瓶饮料差不多。现在这个你买个薯片啊、方便面呢、啊，正常的话也得个七八块钱，是吧？那如果说这么说的话，其实你想看，你五块钱吃牛肉，太划算了，对吧？ 关键这个牛肉呢，它口感还非常好 啊，好吃。 确实嚼起来的话呢，是这个非常有嚼劲儿，但是它有并不特别硬哈、啊，然后软硬的非常适度， 老年人能咬得动， 对 孩子啊也吃着也没有问题，不像咱们说的这个怕塞牙呀， 是的， 或者咬不动啊，今天都没这种情况， 对，吃起来真是满口清香的 哈、 啊。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199元，您就可以拿到36袋，既有五香的牛肉粒，又有香辣的牛肉粒啊。 对， 那么市场上呢要300，那今天只要199， 是的， 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牛肉粒哈，我特意为大家看了一下它的包装，这一袋啊还真不少，是35克 小捧， 而且呢它里边的我看了一下营养成分表啊，它的能量有蛋白质，有脂肪，有碳水化合物，还有一点钠啊。另外我特意看了一下，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所以呢相对是非常安全的， 健康安全，而且呢它今天呢采用都是这种独立包装，不像你家以前买的有什么牛肉干啊，包括这种牛肉粒儿，都是这种比如说一袋里头啊好多，但是都不是独立包装的，这你说你要吃不完的话，这个有的时候第二天坏了， 对，氧化 了，潮了、就咱们说哈了了， 对， 难吃了，但今天咱都是独立包装的，就跟这个糖一样啊，分成小包装的，所以说小包装的你又方便，甚至于今天没有加任何防腐剂，你还吃的比较安全健康， 对、 哎，这才是好的。 所以呢，不仅家里当小零食吃哈， 对， 比如说上班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爱吃零食，兜里呢可以这个揣几袋哈，然后饿了的时候呢，拿出来以后马上的就可以吃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特别方便。包括老年人在家的时候，有的时候饿了啊，包括我们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加班的时候，咱都可以吃，甚至于说像这个孩子，比如说放寒假啦，或者是去这个补习班的时候，咱都可以给大家带。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相对性价比也真的是非常高啊。咱市场上一袋呢就要10几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36袋啊，有五香的，有香辣的，各18袋，一共是36袋。那么市场价的10几块钱一袋的话呢，得300-400块钱。 那 今天呢，我们是199，199和一袋就是5块多钱。 回家的时候呢， 对， 没事的时候多吃一吃，甚至于有健康营养的这种东西啊，咱送一送亲朋好友，包括呢拆开几包呢，咱直接放在这果盘里头。 是的。 招待客人都可以， 非常方便哈，也非常的实惠。 是， 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将送您30元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呢，节能假日马上就要到了，大家真的可以囤一点哈，既可以当这个年货，同时也可以呢，就是平时当零食吃，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你想想看，这个放假的时候，可能孩子有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了。你说你让他吃一些膨化食品吧，你还觉得不健康。吃一些花生瓜子吧，还上火。这个时候其实你弄点健康的东西啊，你包括这个牛肉干、牛肉粒，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吃的它呢有营养，同时呢还好吃。包括呢，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我想啊，如果不是说咱们进行这个推广品牌的话，这个价格很难做到。 是的，这个价格实际上刚才呢也提到了。 您去超市，您自己知道。 对，实际上呢是蒙家他这个品牌呢是我跟我们北广购物的合作的， 对对对， 甩掉了中间的很多的环节，所以呢让今天的价格呢确实下浮了不少 价格嘛，对吧。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性价比非常高，会过日子的人，有眼光的人，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其实不妨多订一点哈。 是的， 而且呢我们也为您想好了，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所以多组订没有问题的。 是啊，没问题啊。拿回家之后呢，您想看过年的时候呢您来一点，甚至于说呢您这个平时出去的时候放点啊，包括呢您订两组的话，办公室放一组，家里面放一组，或者是给老爸老妈订一组。你想想看，有的时候啊，这个我妈经常跟我说，说在家里头啊真的就觉得没什么可吃的。你说呢，也不能总吃那些坚果吧，觉得这个吃的就有的时候会腻。包括一些枣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说今天咱换点新花样， 是 咱吃点牛肉粒， 对， 是吧， 让您的这个零嘴零食啊丰富一下，升点级啊。 是， 可以说平时的咱们也就是说糖啊，或者说花生啊、瓜子啊，或者有点坚果，咱们来点牛肉粒儿。 对， 这样让您的这个整个的生活更加的丰富，而且味道也更加的丰富了一些、啊、 对对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

前前后后也二十来个了，出来俩不错的，但是呢也由于种种原因他不能永远跟着我，这就是个问题。一项好的手艺的传承需要有一批人，这一批人他才能够互补。 聚源号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弓箭铺子，而杨福喜则被称为最后的制弓大师。近300年的老号还能否延续？上千年的传统技艺还能否传？